又翻嚟最後一節啦。咁啊，我哋繼續又有 Eddie Sir 嘅舊少啲，估唔到咧，喂，即系唔係話唔係話我同你，我其實我細啲少少嘅啫。喂，你都幾即系 in 喎，玩呢啲，即係頭先你講 ICQ 嗱，我呢啲真係完全嗰段時間我係真空咗。 咁啊，咁樣嘅，咁啊，又係即係我哋個一啲講個人喜好啦。因為我都成日都話啦，我哋個性格就係、是。又唔怕丑又唔戒口咁，你咪 即系对唔会多呢啲嘢噶？ 对于即系认识朋友啊，各方面都唔，所以我而家我喺 Facebook 都系噶。我即系唔好话太过立场硬啊，各样。所以我认为交得朋友我都交嘅，但系我交朋友咧，我老实讲，我系分两种嘅，一种就真系虚幻，即系一个虚幻世界里边咧，大家唔好睇得咁真嘅时间咧，就会舒服啲。 系， 因为一睇得太真咧，即系。即係我唔係話講咩，我真係老實講，我 Facebook 我見過好多人，但係通常我見嘅都唔會令我失望。我飛到去加拿大啊，飛到美國啊，我都有見佢哋㗎。 乜嘢？ 明唔 臭奇 啊！ 哦，喂，另外啦，頭先 off mic 嗰度咧，我問咗個問題嘅，就係話南宮夫人嗰度咧，喂，以前真係俾人寄信佢嘅，我即係我喺度懷疑緊。 嗱，你見唔見我一集咧？我咪講龍虎豹嘅， 係好睇，好睇。但 係咁其實話俾你聽，嗰啲嘢咧就喺嗰啲地方傳翻嚟。咁啊，以前咧去投稿呢啲嘢咧，有冇我啊冇投稿啊？我唔識投稿啊， 唔係你太多知識啊， 你都唔捨得 教人就有， 教人有 我。 唔係 我 要嗰份。 嗰時僆仔嗰時亦都係唔冇嗰個叫做咩？我哋冇嗰個啲字。即文筆啊，去寫嘅咁啊，咁啊有兩種啊，一種咧就鹹鹹地嘅，鹹鹹地咧就係龍虎豹啊，即再早期咧就係真欄日報啊、紅綠日報啊嗰啲咧就有嘅。 但喂，我想問下， 佢有個版咧就係、是、叫做就冇咁文雅性知識嘅，就即一咩又話有唔明就問我啦，咁嗰啲諸如此類。咁頭先你講南宮夫人咧，其實我印象就唔係好深嘅。但係以前好興嘅，會就算姊妹雜誌啊，好多雜誌都有專登有呢個篇幅嘅。我記得姊妹雜誌係粉紅色紙嘅添，好似。 嗱，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咧，我曾經咧讀小學嗰陣時咧，小六嗰陣時，即係我除咗我除咗響頂個節目生意好啲講話我賣金魚之外咧，我仲做一件好衰嘅嘢嘅，就係咧啊，唔係小四添啫。代一個朋友一個同學去寫信俾佢，用真名，用嗰同學嘅真名問，咁當然問埋啲衰嘢啦，又話咩將乜乜發在放在乜咩身上，會唔會有 B B 啊啲咁樣？嗰時我哋真係夠膽死係寄信去，今日仲有嗱，我證實話俾你大家知，係真係會刊登嘅。 係啊，因為其實以我成日感覺咧，即係叫人即係做人做咗咁多年人咧，喺我哋。我覺得五十年到七十年代嘅人咧，係單純啲嘅。 嗯， 係嘅，因為老實講，即係我哋成日你聽我講嘢啫，係嗰樣講嗰樣啊，有嗰句講嗰句啊，咁、就嗰陣時嚟。因為嗰時你呃人係點啫？冇用冇意思啊，冇，因為主要我成日感覺嗰個年代咧，我哋利益好低。即係譬如我哋出去揾錢啊，又話俾一半阿媽，即係嗰啲咁嘅思想咧，就會好停喺嗰度。咁頭先你講問啲問題嗰啲嘢咧。唔係好出奇嘅啫，因為點解咧？佢係賣紙噶，譬如你好似我記得阿陶傑訪問過《今夜報》嗰個創刊人，喂，佢真係香港人就咁單純嘅，喂，叫佢寄個老婆張相嚟，佢真係寄俾佢嘅。嗱，呢個係喺個節目度講出嚟嘅，係喺阿陶傑嗰個訪問《今夜報》，我唔記得咩名嘅。 不過得意嘅嗱，你啱講老婆張相咧，其實有啲網站啊，大陸網站咧，我知嚇，咁我都係聽啲朋友講嘅，咁咧就話咁有啲網站咪。將啲老婆啲相啊、啲鹹相啊啲咁咧，擺咗上去個群組度，然之後分享。即係其實有一班人有 不呢樣嘢，我覺得又嗱咁樣，我就又講一次，我哋冇呢啲經驗啊。但我睇過嘅， 係我都睇過， 但我覺得係假啲咯， 係嘛？ 係假啦，唔係去到嗰個真確性咁高啦。因為嗱，又講即係可能原本我想同你講中港翻嚟下集嘅，不過就今日諗起就有機會先收。其實中國的變化都是咁樣嘅。點解而家你去到廣州好邊度？你見到六十歲人，你講聲唔該咧，佢話唔使啊，唔使咁識嘅。記住佢哋係識呢啲禮貌。但係你再後生啲咧，四十零歲都唔會噶啦。即係我哋成日叫夾口夾舌嘅，覺得 啊，等我諗下先，等我試下翻嚟試 下。咁你咁啊，原因咧就根本我頭先就係講嗰樣嘢，就話我哋生存喺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咧， 嗰啲係好單純嘅。頭、 嗯、 先你講嘅寫信問嗰啲嘢咧，嗱我就冇咗文筆，嗱平心而論啦，即係我哋認嘅。但係咧，我哋睇落有啲咧，有啲咧，佢係真係問嘅。咁係唔係真係問咧？我哋好調皮嘅，我哋分到啊嘛。佢、 嗯、 有啲咧，即係倒模式咁倒出嚟睇到啊嘛。但係啲真係問嘅時候咧， 啊、 即係我哋以前咧，你話睇呢啲南宮啊，呢啲已經就係唔係咁，因為老實講，如果講開放咧，嗰陣時好開放嘅，即係無片啊，七幾年有無片噶啦。我話俾你哋聽，啊咩、啊、小英我好記得噶。 我就唔係，我睇鬼婆嘅。 唔係鬼婆啊，中國人無片啊，我就係、是、即我意思話，以前係開放過而家。 我睇第一次係小學班啊，小學嗰時唔知五年班定四年啊，五年班，跟住我仲要俾嗰個衰同學啊，呃我啊話男人啲精液藍色嘅。 咁所以唔係，所以嗰啲嘢咧唔係咁吸引，反為咧有時睇嗰啲愛情嗰啲，即係我哋睇嗰啲少年報啊、 嗯。 以前咧最中意睇少年報咧就講愛情啊，即係。嗯即係嗰陣時冇人打個電台啊，大佬白韻琴嗰啲係又一 件事， 又一個時期，唔係都唔係後期嘅，都係早期。但係又另外一樣嘢嚟噶嘛、 嗯， 因為白韻琴嗰啲已經成熟咗。但係我哋睇嗰啲就係、是、我記得一份叫做最受歡迎嘅，而且係叫做青年周報，叫咩青年周報係好搶手嘅。咁嗰陣時咧就好多呢啲愛情嘢寫上去㗎、嗯、，A 君啊 B 君就係咁嚟嘅，所以成日講 A 君 B 君咧就係咁樣嚟嘅，就唔係話拍戲係。寫信上咧就話啊，我幾時認識 A 君去派對，就唔係即係唔係派對嘅，以前屌要識寫派對啊，咩識去 party P L T Y 咁，咁啊即係去派對咧，或者係舞會認識 A 君啊，當晚咧我點點點啊，跟住咧 和他睡了覺啊， 唔明冇去，我講你聽啊，呢樣嘢就反映到當時嗰個單純啊，唔係一定㗎， 嗯。 嗰樣嘢唔係一定發生嘅， 捉棋嘅啫嗬。 佢唔係温書啊，就係九龍公園軍營嗰度温書。 喂，我想問翻咧，嗱，頭先我哋講咗都唔同年代啦。我哋依家先再跳去 QQ 好快咁講講。咁我想問翻咧，信又好，或者呢個 ICQ 都好，我想問下在座我哋四個啦，有冇啲深刻印象啲嘅？嗱，我首先問咗我哋嘅技術總監阿 Lens 哥哥 先。局長係嘛？係。其實即係你話講寫信咧。即係喺啱啱 Anisa 講啦，即係有咗電腦之後咧，好少寫信，尤其是屋企人其實好少嘅、 嗯。 即係最深刻係咩呢？我以前咧即係試過即係硬頸咧走去做傳銷嘅，咁、 嗯、 就會癲咗咧。我試過就寫封信，寫俾我老豆、我老母嘅，擺喺佢張牀頭度。咁耐嗰陣時，小嗰陣成廿歲噶啦，跟住之後見到，咦，我老豆回翻俾我入面寫封信咧，寫咗好多即係平時對話唔會講嘅嘢，即係兩個馬勒路咁樣咧。啱啱講係會寫嘅。即係同埋你平時你講嘢食完飯就算嘅，唔會有咩傾偈噶嘛。嗯、即係嗰次係睇到一封信，我阿 爸因為咩經濟環境問題，好耐冇帶一家人去旅行啊，都抱歉呢啲嘢。話講啲，喂，點解封信我阿爸啲文筆同我老豆平時講嘢唔同嘅咧？呢個兩個人嚟喎，點解同我老豆識咗？即係嗰陣時識咗廿幾年啦，喺封信度。即係重新，原來我老豆咁感性，我老豆啲寫字都幾手，寫字幾靚，手字幾靚噶嘛，老豆，即係六啊零歲啦咁樣。喂，原來係同一個人，即係另一個人嚟嘅喎。可能即係有陣時你唔係面對面時候咧，喺你內心你慢慢即係寫字嘅時候咧，即係同你平時嘅感情表達係唔同啲。 你阿爸而家有冇同你用 WhatsApp 嗰啲咁嘅？ 我阿爸 WhatsApp 都冇，雖然佢個電話上到網，但係佢話乜都唔裝 ，WhatsApp 都冇啦。 嗯，明白。嚇，咁啊，另一位網友咧。你冇嘢啊？ 咁啊，再補充啦。咁其實你之前話寫筆友咧，我試過識過一個法國妹嘅。 哇 ！Bonjour，Bonjour 嗰陣係十幾歲，有啲計劃咧就話有啲第唔知咩筆友計劃嘅，就啲地址咁樣懟落嚟，我就揀法國，跟住之後咧就寫地址之後咧就第一次就法國妹寄俾我先嘅。咁佢好有心思咧，就係咩將啲雜誌好靚花花草草咧攞嚟做個信封咧，好靚噶。不過咧就冇阿法國妹張相咯。咁我就講咩咧？即係講啊，知有咩興趣啊？香港咩城市即係好巷嗰啲嘢咧？用我識咗英文寫曬。咁結果就即係來回三四次就冇陰影啦。 同埋係幾多張相啊嘛？ 我冇寄相啊，就係冇寄咯，寄咗先有 可能就係先有反應咯。係啊，先出 嚟。 我正想講呢個咩？ 同埋一次最尾。即係封信最深刻就係咩咧？同一個唐山嘅村長個仔有來往嘅，因為嗰陣時我細個咧去一個 唐唐啊， 唔係唐山去旅行啊， 嗰陣時就唐山大地震嗰度， 嗰陣時就跟過一啲即係好巴閉嗰陣時去唐山咧，有個唔知 親戚的朋友咧，就係 唔係唔係先？你係講大陸的唐山定係去 大陸啊？ 大陸唐山， 唐山 OK， 即係唔係唐山另一個唐山，即係邊個唐山？地震後嗰個唐山嚟嘅。咁咧去旅行之後咧，就同我哋去咗誒村長屋企拜訪啦。佢請我哋咩食包餃子之類啦。咁識咗佢個仔嘅村長個仔啦。咁之後就留我哋只同佢即係通訊咗都係幾次咁樣啦。咁啊冇啦。咁我就你知唔知道我攝啲咩落去啊？即係當做一個叫做寄俾佢嘅禮物， 真係唔知喎。 我哋自己估唔到。其實我有一堆好無聊嘅 NBA 嗰啲卡，係嗰啲白卡，嗰啲咩人都話啊，我香港流行呢啲咁嘅運動，就攝張卡落寄俾佢咯。即係叫做好行咁樣咯。呢啲係我最所謂難忘嘅幾封信咁樣啦。情聖嗰啲唔好講。 我仲以為你同佢有啲咩感情發生啊嘛。 喂，我驚㗎，點解咧？因為嗰次最尾合照嗰陣時咧，佢我即係佢唔知點解咧，無論即係我哋一班人坐喺 sofa 啊嘛。佢坐上我大髀上面，就搭住我嘅重要部位影相啊！我好驚啊！ 都行嗰條路噶啦， 嗰條路噶啦。 咦？咁啊 ，D Sir 咧 ，D Sir， 我哋其實咧， 有最深刻嘅一封， 唔係有一次就其實都係好家常便民，因為我有一次同我老婆鬧交咧，咁啊冷戰啊，兩公婆冷戰咗兩三日噶啦。 嗯。 咁到之後咧就即係可能都係自己都係唔知道點樣去解決啦。嗯咁突然間有一日咧就我啲仔女有仔女噶啦。咁突然間有一日咧，我翻工咧咁啊，咁啊，sorry 放工，我打咗信箱，咦有封信俾我喎，手寫嘅，我老婆寫俾我。即係人同人之間咧，其實我成日都講文字咧，好容易吸引翻好多嘢嘅。咁佢寫咗即係講咗大概情況，佢見到啲乜嘢啊，即係。就想我話俾佢聽乜嘢，因為有好多時咧，事實上真係嘅，你就算兩公婆都係嘅，兩公婆好兩兄弟，好多嘢真係一觸即發，你唔知道有呢樣嘢喺度噶。喂，原來即係有時真係你唔好以為你每日瞓喺你隔離，你就知道佢係咩， 係 未必噶，未必噶。有時就係有少少嘢 唔肯講，唔講 就唔講噶啦。 啊，冇錯。 唔係你話最深刻就係咁咯。有一次咁啊，寫咗俾我之後，咁我就啊，大家。即係我就明白啦，即係原來哦，原來即係佢嘅睇法係咁嘅咁。咁我哋到現在講出嚟都係又係失禮，我哋成家人都係 WhatsApp 噶。 嗯， 而家我哋一家四口五口啊，都即係我加埋我新抱嗰啲嘅，大家都 WhatsApp 噶。 嗯 ，WhatsApp 聯絡嘅，大家都係，甚至乎有時我同呢即係較為遠少啲嘅兄弟啊，全部都係 WhatsApp 噶，大家都係。 咁啊到我啦，咁啊分享一下。咁其實咧，我以前咧都話啦，玩某種運動啦，咁識咗一個中國代表隊嘅女將。 佢其實你點樣可唔可以講咩運動咧？好孤隱奇名咁樣喎，好神秘嘅咩運動？ 溜冰咯。 哦。 哇！一字馬呢，一字馬流啊呢啲。 唔係我嗰時候我打 hockey 嘅， okay. 我打滾軸溜冰 hockey 嘅。咁啊識咗個當年有一個叫做國手，咁亦都係亞洲。number one 嘅，咁啊，即係嗰陣時有少少叫崇拜佢啦，即係覺得哇，你係第一喎，咁我哋呢啲，曱甴嚟嘅啫，咁啊，咁識咗佢啦，咁有少少嘛，咁可能咧就失衰嘅，嗰種嘅崇拜之心咧，就等人哋咧就可能有啲誤會，咁咧一路嚟講咧都有同佢輸信，其實我同佢好最多輸信係佢噶啦，咁我就一路咧都係冇嘢嘅，亦都唔會對佢有任何幻想，因為即係我即係老實實啦，起唔到談，亦都起唔到另一樣嘢，咁咧。就見到之後咧，咁啊，跟住我同佢個哥好 friend 添，老死而家都有聯絡。有一次咧，我記得佢，我經過好多次嘅回信之後咧，佢有一次有一封信能問咗一句：我們能否進一步？跟住我啲 friend， 我同啲 friend 度笑咧，跟住我啲 friend 話：奶奶奶奶奶， 喂，呢句嘢好興嘅喎， 係嘛？ 你睇即係呢啲，其實呢啲就係瓊瑤小説裏邊，即係嗰啲國以前啲國語長片嗰啲。片段嚟嘅喎， 喂，我嗰陣時即刻除咗諗呢首歌之後咧，嗰陣時我呢首歌未有啦，咁我諗起另外一首歌啊，打開信箱，內裏得一片迷茫啊，張國榮，咁啊，即係攞住封嘢，我其實哎呀死啦，即係但係點去面對呢個朋友咧？即係呢個亦都係人生交叉點咯。咁我覺得嗱，我大家都有咁嘅回憶啦。咁我哋講翻完回憶之後咧，就跳去而家 QQ 啦。咁我頭先講咗少少啦，咁我繼續講 QQ 情緣。有冇啲咩 Q？ 有位又舉手啦，有位 好積極 嘅，好積極嘅 QQ 情緣。 真係有啊，唔係啲 QQ 嘅，我就係識一個叫大陸嘅網友嚟嘅。本身唔知點解咧，佢 at MSN 嘅。 係 at 完之後咧，咁就再問佢落 QQ 啦，跟住再有 Facebook 咧。咁我係識咗佢兩三年之後喺香港見到佢嘅。原來佢一個咩咧？係一個北 京的女仔嘅做攝影師嚟嘅，佢有次咧就去泰國影嘢，跟住又嚟揾我突然間，而我當中同佢 QQ 傾咗好多政治嘅嘢，好多好多，我 send 咗個片俾佢，咁個女仔最後咧都唔怕講啦，佔中之前咧佢又想落香港揾我嘅，咁結果佢係咩咧？佢嘅 passport 咧就唔知點解俾公安就話佢自己報失，而佢自己當然冇報失過啦。咁佢就話兩年都唔可以再申請 passport 落香港，我就唔知關唔關我同佢 QQ 嘅入面所謂嘅， 因為 即係政治交談令到佢搞到咁樣啦。但係佢冇怨我，我都唔會，我冇怨自己，因為我哋預咗咁樣啊嘛，佢都知道後果。 嗱，阿 Lance， 我話俾你聽，其實咧，呢樣嘢我喺我喺上海啊，我喺上海親眼睇過。其實喺大講翻少少大陸嗰啲 internet 嘅嘢，其實佢嗰個 internet police 係世界有名嘅。 哦，佢個維穩費 咁。其實 QQ 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咧，係一個版嘅，即係你講一套咧，佢已經有一套噶啦。佢一班人係專，尤其是香港，即係尤其台灣、香港咁敏感嗰啲咧，咁佢挑中咗你咧，佢就一路跟住你。咁佢其實你唔可以有好高嘅科技啊，唔係啊，因為我喺上海參觀過咧，原來真係心都跳埋自己。原來佢一個 police 咧就睇八部十部電腦嘅。 網警嘛，佢叫做 係啦，叫網警 ，Internet Police 喺美國稱佢 Police， 咁佢有一個八個十個電腦，即係可能我上次見嗰個就唔係 notebook 就直情係desktop 嚟嘅，咁咧咁佢點樣對住呢十個電腦？佢處就係負責呢啲嘅，原來咧佢有一個名單，一係挑咗出嚟嘅，即係挑咗出嚟咧，就喺佢呢十個 mon 度咧，隨時會出現。當你一出現嘅時間咧，佢就將你兩個人講嘅嘢咧喺嗰度。看完的 都不用了，現在 再先進一點，其實它即有個 database， 有些敏感字，所以呢我上次 是大家、這個是另一樣 兩隻玩法。 你說這件事呢，我也可以透露一點，就是其實這件事已經很多年 了，很多年了， 那件事其實相等於個超級電腦而已、即是說回香港，現在覺得它很大家很新奇，我不是在花生台說過，香港 有超級電腦不是很多年，但是超級電腦就不是現在這樣用的、即是我又講一點點警戒的，就話即是警察呢其實濫用了的，因為超級電腦呢在外國好，在上海啊大陸好興，但香港呢就以前是專是針對商業的，即是 CCB 才有的，咁後來呢我據我所聽到就話 CCB 其中一個幫板呢就掉了出來，就升級呢，咁我就是佔中開始了。其實之前有沒有我們不敢說，他就話阿 Sir， 點解我哋唔用我哋嗰套超級電腦啊？原來咧，就近咗開始用電腦嚟追啊！譬如佢哋一插條線入去你嗰個電話咧，你嘅 WhatsApp 全部喺嗰度噏噏咗曬出嚟啊！即係頭先你講嘅 database， 咁咧係另外一樣嘢嚟㗎。我喺大陸見嘅咧就係敏感字咧，就話敏感字，敏感字唔使講啦。敏感字佢前有一個學你話頭一個軟件啊，而係佢呢個 police 嗰啲咧就直情係睇你兩個嘅對話。佢唔會插入，你唔使擔心，佢唔會插，因為佢插入咧就會令到佢個功能失咗。佢咧會睇到，發覺 而家有啲叫咩提示咧？例如你講嗰啲類似 number 嘅咧，就即係個提示出嚟話，温馨提示，唔好透露任何嘅信用卡或者銀行密碼咁樣。 咁好啦，咁開始咧，所以頭先你講 QQ， 你俾佢聽咗係唔出奇嘅。仲有一樣其實好多人唔知道咧，大陸嘅好多人啲護照咧就唔係自己 keep 嘅，就係派出所攞嘅。 呢個唔知 道，有啲人唔係全部人嘅護照 係旅行要申請 嘅，係啦，申請完就去攞翻本護照出嚟嘅。 呀，唔係就咁俾出到 兩種，一種係商務就例外啦。如果呢個女仔係有商務護照嘅咧，就真係自己 keep 住喎，嗱唔見咗之類嘅。但如果我唔知有冇改變啦，你知大陸嘅嘢可以好似而家台灣可以用信用卡嘅，唔係用咩台胞證嘅咁。咁頭先你講個情咧啊，你唔出奇嘅，因為佢嗰、那個佢所謂佢個。監密到點解後期啲人開始放棄嗱？就我哋再進步啲講 Facebook 咧咁，點解嗰陣時冇翻牆啊嘛？頭先你咪講 MSN 嘅呢樣嘢咧，就係大陸始料不及嘅。佢早期真係冇咁 MSN 嘅，佢哋想 MSN， 而家都得㗎 MSN。 MSN 而家跪低咗啦， 跪低咗，唔係用咩 Skype 嘛？Skype 冇嘢噶， Microsoft 大陸已經跪低咗。 唔係，你 Skype 係可以嘅，即係 Skype 仲可以。 可以過到，但係佢一樣通曬， 一樣係kick 咗你嘅。我睇到佢，我睇得出嘅你嗰、那個有個有 gap 喺度嘅。咁即係我意思就話、是、其實佢係自己綁自己噶嘛。佢大約綁咗幾年啫嘛，唔係綁好耐嘅咋。 開始翻牆啊，成係呢幾年嘅事嘅啫嘛。以前即係講翻 Facebook 咁，佢哋冇 Facebook 帳噶嘛。 不過我覺得其實幾可惜嘅。你一個國家，如果你將呢啲咁嘅嘢咧，即係斷咗嘅話，其實你真係收到少好多資訊。 我話俾你聽啦，如果唔係咧，即係好似阿習總咁講咧，即係如果 亡黨亡國 係啦，以我認識中國咧，你放俾佢嗱，我舉一個例子，你就知嘅，蔡英文咧臨選之前咧，俾佢哋成班人打落去咧。你知唔知佢哋點樣對付呢？因為當時我同啲朋友台灣朋友喺度傾緊，原來佢哋咧將六四啊嗰啲圖片咧冚唪唥打翻轉頭俾佢，佢唔認嘅。你鬧我蔡英文咩？唔鬧嗰啲網軍啊，所謂台灣網軍啊， 係 唔同你嘈，一味啲六四相啊，六四一路要掟啲嘢落去，一路翻牆冇得，佢冇得已經係佢失咗控啊嘛， 係冇得睇啊嘛。 咁跟住咧，佢就開始同埋佢大陸人咧好得意啊，佢唔識分嘅。即係等於而家警察話唔識分咩叫做有線寬頻同有線新聞一樣，佢唔識分㗎，佢掟落佢掟到台灣三立，乜呢個唔係佢係三立第一個台喎，唔係啊大佬，三立有新聞台有娛樂台又有咩特別新聞諸如此類，跟住佢講笑，喂你入錯門啦，第二間啊咁，咁佢真係真係第二間，即係佢玩到佢咧，其實嗰日佢哋係 冇錯，佢都未見過世面， 未見過世面。如果你放開俾佢哋咧。是中國驚過你的其實就好了咁啊，呢、這個第日留翻講， 咁第日再講啦。喂，你多啲上嚟啊，真係唔係講笑啊嗱。咁而家仲有少少時間啦，咁你繼續講啦。咁我真係開啦，唔係講笑啦。哎呀， 開包啦喎， 開包啦，咁啊殘殘 幾年啦。 嗱，其實冇嘢嘅，呢封咧係一封聖誕卡嚟嘅。咁咧，哇， 原來咧 係有相嘅嗱，我真係大家一齊開嘅咋，一封咁嘅聖誕卡打開， 褪落嚟睇下先，同埋 哇。我都唔知 有冇着衫 先，有着，你望下先。喂，好简单啫。嗱，呢啲咧就唔想做朋友啦， 冇啦。 圣诞快乐。 唔系， 有， 唔系圣诞卡唔同。丢丢，头先同我哋嗰啲唔同。 O K， 唔系有封信嘅， 有封信。 仲有咧，有张相。 哦，佢结婚相。即系佢哋唔好谂啊，结婚啦。 唔系，佢结婚嘅，佢嗰阵时未结婚，咁有两张相。咁 廿几年噶嘛？ 廿几年算咯。咁啊，哇，好大张信啊！哇！ 其实我已经爱慕很久，可惜我哋时间相遇唔啱咁样系嘛？我要结婚啦！ 我真系而家先睇噶，咁咧因为呢封信好得意嘅，佢寄俾我朋友转交俾我嘅，咁我嗰个朋友咧就帮我 keep 咗廿几年，咁有呢个好处咯。咁啊内容唔太读啦，咁啊都系啲日常生活啦，又同问我，因为佢嗰阵时咧，我记得见到立立啦，见到几个英文字， 好似九九年 六四诶十月十九号嘅信嚟嘅。咁即係過咗六四啦，咁我唔知唔喺度讀啦，因為咧其實就大約嘅內容啦，我而家好少字，然後都有兩版紙，咁如果正如啊頭先 Idy Sir 話齋咧，咁呢個都想同我嘅做朋友，咁蘇花而家都係朋友嚟嘅，好朋友嚟㗎，即係唔好諗。 唔係真嘅，即係頭先你話聖誕卡、聖誕卡就梗係寫幾隻字我哋嗰陣時真係唔怕講，嗰陣時最興咧就同你即係所謂禮拜你咧，佢驚明信片，跟住寫幾隻字喺入邊。咁你就知噶啦，你再寫佢都冇用噶啦，已經好拜拜噶啦嗰啲。因為佢嗰啲明信片咧，大家寄個信就知啊嘛。 係。 不過俾佢揾集講寄信，跟郵費又平啲噶嘛。你大家知唔知啊？郵費平啲噶嘛。 其實我以前咧，我記得咧，我其實八九年嗰陣時咧，我嗰時唔喺鄉啊。點解我記得啦？點解佢唔寄俾我啦？因為其實八九年嘅年尾咧，我就已經去咗歐洲。流浪啦，即系攞住个背囊，咁咧可能佢真系知道我唔喺度啦，咁我就结果咧就寄咗封咁嘅信俾我，而我都系嘅，我去到咩维也纳啊，去到法国嗰啲咧，就成日寄啲明信片俾啲朋友，例如话啲台湾啊，日本 friend 啊咁样嘅，嗰阵时对日本都仲有啲希望嘅，哎呀，求下你俾我沟啦咁样，咁嗰啲咁咯，咁我都会寄噶，你有冇嘢想讲啊？ 日本好难嘅，日本真系大家沟通唔到。 又咁喎。剛才我講緊話有個能否進一步嗰個女仔咧，佢阿哥咧正正就係一個因為比賽啦，咁當然未必同咁佢時開頭咧因為都係八幾年九幾年嗰陣時咧，佢哋比完賽之後認識咗，咁我睇佢兩個識結婚，咁當然啦，中間不過我個朋友係上海人嚟嘅，咁就認識一個日本大阪嘅女仔，咁啊，心諗而家個仔好大個，仲響日本東京嗰度咧，響啲大歌舞團度咧做一啲咩夢斷成西啊啲咁樣嘅節目，咁。即係話其實咧，某程度上咧， 佢哋中間係都有啲經過書信嘅，其實幾詩情畫意喎。 唔係，我頭先咪講啦，咁我哋有個同事咁退休嗰時，佢其實老實講，好多人好中意寫字去表述嗰個心聲嘅。呢、這個我頭先都講就話，有時見到面咧講嘢咧，未必長篇大論，可能講到這個你條友噏乜咁。但係寫嘢可能同埋你寫嘢可以有保留有加加減減同埋有修正啊嘛，你講嘢唔係講出嚟係嘅咯，大佬。 我喺呢度講嘢咧，話俾你知，我有一句嘢一定要講對住你講嘅，即係我唔保留啦。我問你會唔會再嚟？ 我而家會點回？但咧唔係嗱，即係我嗱就講到呢度咧，即係差唔多嘅。嗱，其實咧我本身咧就我因為過咗年之後咧，我就會開始我嗰個未來嗰啲動態嘅。咁我就而家暫時台灣咧就。有份工想我過去打嘅，咁但係唔係，但係都係容後少少嘅事。咁啊，因為我點解我屋企又有事啦，屋企事解決咗啦，咁變咗咧，我亦都唔可以太即係太抽太多時間。 明白。 但係翻嚟咧，你好似禮拜二咁上禮拜二啊，邊個撈鬆得唔得？我得閒我就嚟。 嗯哼。 諗住我聽晚我唔得閒噶，聽晚唔得閒我運動，我後日可能飛台灣，即係選完啦。我投完票我就飛台灣嘅、嗯，即係諸如此類咯。 因為點解問呢？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啦，都一拆二做咗開咗另一個節目叫生意好啲啦。咁啱開曬我自己門路嘅，咁我所以都想分擔下工作，即係唔係分擔工作嘅，即係話如果你有時間嘅，咁其實咧我都科覆啲網友先，因為咧好多咧都好想你講嚟話監獄啦。未講㗎，未講曬㗎。OK， 另外仲有一個 topic， 我頭先 off mic 之前都講咗 off mic 嘅時候都講咗一個，就係話奇案啦，嗱，例如話好似佳玲案啦，好似林過雲啦，另外歐陽炳強呢個自入藏屍案啦， 喂，呢啲咧就其實我都有參與過嘅，因為另外有一個收錢嘅台咧講緊呢啲嘢嘅，我有講過嘅，唔緊要，因為佢嗰個台同我哋嗰個客路唔同。 好，另外再話。同埋咧，訂舊少啲，我就會 plan 緊咧，可能係一個鐘嘅啫。 係， 咁所以咧輕鬆好多嘅。咁可能就變咗唔會。 唔係因為咧，我呢幾個禮拜都有聽你嘅節目咧，我就好慶幸見到你嗰、那個，我覺得個變用個變字啦，嗰個變形變得幾好嘅。因為點解咧？我覺得自己好悶嘅，我聽翻自己，我哋好悶嘅。我成日就其實我一個界條嘅，我就唔中意聽自己做節目嘅。不過。基於我想即係再睇下自己嗰個前景點行咧，我有時聽翻長啲，我係唔中意聽。咁我覺得自己講嘢好悶嘅， 點會見到？ 我感覺上好悶。咁所以咧，我會我記得我同阿細良好似傾過啊。咁我哋會考慮下咧，或者試下揾一個類型嘅節目，或者掛單啊，其中一個特輯。少少啊，或者幾個禮拜一次啊，咁就會好啲嘅，因為大家會鬆動啲。係，因為要我真係老實講，我原來我自己都唔可以咁困身 又或者可以錄定啦，唔需要直播啊，錄播得，因為嚟話，如果你講奇案嗰啲唔需要啊，因為其實我嗱老實實好似佳玲案咁樣，除非我真係買本書去睇嘅啫，如果唔係咧，我咪嗱， 唔係因為咧，如果你講到呢啲嘢咧，我就會走去啲花邊嘢，因為點解咧？譬如案中人我哋見過佢嘅喺間房裏邊見。 邊個？ 陳松青。 陳松青啊， 咁亦都佢係做咗有啲嘢咧，做咗出嚟。但係當然係啦，呢啲咁敏感人物，我哋知我冇攋條命去交飛，但未必係。而家年紀大，好似唔知唔喺度啦嘛，好似我記得冇記得。 check 好先啦，嗱，如果佢 唔係即係我意思唔係冇所謂。咁我哋我行得出嚟講得出嘅嘢，我一定自己擔曬嘅。頭先我講嗰啲。我冚唪擔曬嘅，我完全我冇擔心嘅。我講嘢我即係我做節目咧，我自己有一個態度就係、尤其是我個人嘅性格就係咧，即係我有嗰樣就講嗰樣，唔係嗰樣我講唔到嘅。即係我成日同啲人講咧，即係我唔係得罪某一個人，即係又要抽水。一搬龍門你係知嘅，你自己知道自己搬緊龍門嘅，你冇你又唔知啊你。你即我舉個例，你呢個禮拜一講完嘅，禮拜四或者下禮拜一有個你自己有個 唔 consistent 咯，叫做 唔係你自己都唔 延續唔到嘅， 延續唔到仲係嗱，即我唔係得罪講句啊，你聽，即我唔係話自己口才伶俐啊成啊，你只要睇嗰個人出嚟講嘢咧，我包括警務處長都係嘅，佢第二日出嚟講嘢嗰啲口震震發咧，我同你講，我係未見嗰個處長係咁樣，嗱呢啲係咩反應咧？就係、是。講緊大話， 言不由衷啦。 言不由衷，你都唔係自己重心出發。 仲有喎、 啊，好重複㗎。你聽佢哋講嘢咧，譬如佢講嘢係好重複嘅。咁佢你唔使㗎，你已經知 即唔係我唔係話話讚自己，即係我意思就話我你要我好虛無縹緲咁講嘢，我講唔到啊。 網台有一個人咧，好中意講啲嘢咧，重複又重複嘛，即係講兩次噶嘛。嗱，今日我想同你講嘢咧，嗱，我今日想同你講嘢咁咯。咁啊，嗱，喂，不過都同阿 Lilian 啦講聲啦，佢擺咗好多相，仲好有心機，啲舊相有電話啊，啲 Loki 啊、黃子華啊、電話亭啊，咁呢啲其實都係另外一種嘅通訊工具。咁我哋見翻呢啲咧，啲電話我哋以前係撥。咁嘅掣咧，咁嘅撥號嗰啲咁咧，我都用唔少。呼呼聲嘅同埋聲係，我都仲記得。咁啊，多謝啲上今日回歸啦。嗱、多啲上嚟啊，即係我講真，如果係嘅話，分道揚镳，各節目，我覺得都可以。因為其實我都係想分享一啲舊史嘅嘢。 唔係咁啊，因為點解咧？如果你有上網睇咧，其實舊史好啲嘅嘢咧，就係一個好闊嘅話題嚟噶嘛。係。好闊嘅話題，咁而家你就。有好多方面去講啊，咁變咗唔好混淆啊！ 明白， 你繼續。 闊是闊，記住做咩咧？嗱，雖然有啲人嚇聽阿卡都要講啦，城寨咁啊，同埋 like 多啲啦。咁我哋都多謝一啲 Sir 嗱，嗰陣都話啦，而家我哋嘅可能你唔知有冇留意，1300多啦。 我一路睇翻嘅 1300多。咁我希望大家 like 多啲，請多啲人 like。咁其實咧，你哋越多回應，越多 like 嘅咧，我哋就即係越開心，我哋越講多啲嘢出嚟俾大家聽，即係同埋當。开心啦，我都好开心，一路讲乜嘢，好吧，咁今日多谢 Eddie Sir 回归 ，OK， 继续下次集继续旧事好啲，拜拜， 拜拜，拜拜， 依家旧事，旧事真系好啲，想知嘅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旧事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顾，睇下英治时代定系而家好啲，准时见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㗎。